淘宝网主生意手法层出不穷，今期咧就卖 VR 眼镜，附送2000G福利影片。哦，如果你志不在 VR 眼镜咧，买 USB 或者买 hard disk 都得嘅。而家 VR 眼镜仲有个外号叫做宅男神器添。哈哈，睇嚟阿 Win 又多个藉口啦。嗱，阿 Win 会咁讲嘅。嗱，我想买个 VR 眼镜俾女朋友你玩嘅啫，点知跟啲咁嘅嘢嚟嘅啫？我无辜噶，女朋友。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嗱，我网上边咧睇到段片，话湖南怀化一个城区咧，啲小贩啊被城管暴力驱赶啊。嗱，个原因系咩咧？就话啲人影响市容，系啦。咁原来咧喺强国影响市容会俾人打嘅、哦。嗱，我依家开始有少少担心阿 Win 啦，我系强国生还者大奇。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生还者。咦，我哋两个冇夹埋个，但系都好担心阿 Win 啊，真系。 我好担心佢，我真系。 每次佢唔喺度，你特别担心佢噶。 系咯，系咯，再又睇佢上网嗰啲饮酒啊，点解叫佢报平安又唔报啊？ 吓，佢今日未报平安啊？ 我从日都叫佢报平安啦，佢唔报，我就谂紧，我今朝谂紧啊。使唔使我哋今集做特别节目咧？ 系越洋访问下佢咧。 我唔知访问到或者即系我哋回顾翻阿 Win 嗰啲风采。 哦，永远怀念阿 Win 嗰啲 啦。系啦， 喂，今期我哋唔讲阿 Win 住，我哋咧，因为今节咧有个特别嘉宾嚟咗啊，咁我惊闷亲佢啊。佢咧就系我哋特登喺外人边请翻嚟嘅 Henry。 Hello， 咁都好，咁。 因为呢我平时身边都几多朋友嘅 ,ok 嘅。咁但係喺美国返嚟朋友有啦，喺加拿大返嚟朋友有嘅。喺英国返嚟朋友都有，但係爱尔兰返嚟我真係搵咗好耐未搵到。咦、今次搵到 Henry 兄。 喂，算我无礼啦，真係 Henry 兄。 係。 我就好少听见人呢就话喺爱尔兰读书嘅。 係。 係啦，飲酒有。 係。 打屈比有。 係。 打屈比㗎嘛。 係。 係啦，咁但係读书点解会走到去爱尔兰读书嘅呢？咁多地方唔去。 啊，咁点解呀？因为有亲戚关系咯，系啦，咁香港又读唔到书啦，咁啊知道爱尔兰都系当时以为英国嘅一部分， 系啊系啊，好多香港 系啦，因为佢有南爱尔兰，有北爱尔兰，系啦，咁我就喺嗰边有亲戚嗰边啦，有啲做餐馆啊，做嗰啲中国人超市啊，咁、就会突然间去咗嗰边，哦，喺英国，去到伦敦，点解仲要转机嘅咧？仲要转一个钟头机，先去到，咁、去到嗰边，所有人都系讲英文，但系当然未必系，可能香港人感觉到嗰啲英文啦，咁但系佢又比较嗰啲 accents 啊，就比较。特别嘅， 系 我不示范两句嚟睇下， 我都系唔识。总之啊， Hello. 我知佢哋讲 now， 我哋即系英国同香港都讲 now 噶嘛，佢哋讲耐嘅， 英文 泰国嚟， 类似即系嗰啲音咧就比较有啲唔同嘅， 系 啊，佢哋讲 friend 可能讲 muckers。 friend 朋友个 friend， 朋友个 friend， Marcus， 佢一嚟到我完全话你讲，即系开头嘅时候，你我去到你哋讲乜嘢啊？究竟 系 啦，去到嗰边，我其实同香港一样，同英国一样，都系犹太，系好多中国人，好多中国餐馆，即系我接触嘅地方啦。咁好多人都话，去到嗰边爱尔兰会唔会系好多唔安全啊？其实我去嗰个年代系有少少感觉唔安全嘅。因为成日都话有炸弹啊！ 哎，介唔介意改变？ 爱尔兰有炸弹， 90年代啦，90年代啦， 即系爱尔兰都俄军， 系啦，类似嗰啲，系啊，会有啲炸弹，即系周街都系嗰啲差佬咧，或者军人咧，都系攞住枪嘅，全部系防弹嘅车。 系， 即系 set 个 checkpoint 就随时有个汽油弹飞埋去嗰啲咁嘅嘢嚟嘅。 90年代咧，我睇新闻咧，嗰阵时好细个啦，当然系，咁都系成日见到话就系爱尔兰共和军喺边度放咗个炸弹啊，嗰度有汽车炸弹爆炸啊，咁样样好多嘅嗰、那个年代系。系后屘去到应该我唔知有冇讲错啦 吓。 我谂应该讲紧话，可能早十零年前到先慢慢 settle。 应该2000年咗紧啦，例如系啦，2000年前啦，咁佢哋都系想和平嘅，咁但系仲有啲零零星星嘅嘢喺度缠绕紧，即系例如我即系而家等于而家脱欧咁样，英国脱欧咁样，好多人其实好想翻爱尔兰，咁苏格兰要独立啦，咁即系佢哋会有呢一个方向嘅嘢嘅出现咯， 佢共和军其实。 实想追求嘅咩啊？爱人 独立咯， 爱人独立， 即系入北爱尔兰入翻嚟爱尔兰咯。 哦 ，OK， 因 为 北爱苏花到依家都仲系即系 属于英国嘅。 你睇翻你本 BNO 上面有噶嘛？写 United Kingdom and Northern Ireland 噶嘛？ 啊，北爱就仲系英国嘅。 北爱系啊， 咁想争取北爱就归翻入爱尔兰咁样样，定系北爱独立？我 翻入爱尔兰， 翻入爱尔兰系啦， 系啦。 而家爱尔兰人同北爱尔兰人，其实喺人民嘅角度就仲系都系觉得系想一齐统一咁样。 嗱，成日我哋香港人讲英伦三岛嘛， 系啊， 个第三个岛就系北爱尔兰。 哦， 咁但系个岛系爱尔兰。 哦 ，OK， 即系嗰时就分北爱尔兰同南爱尔兰。 系， 咁好得意地，佢用南爱尔兰绑。其实个关系北爱同南爱同英国呢就好似香港同澳门咁、 哦。 你可以拎英镑喺北爱同爱尔兰用。 是 但系喺南爱尔兰嘅榜当时未变欧罗嘅。同埋北爱尔兰榜喺英国系唔流通嘅、 哦。 你换返英镑嘅。 哇好有趣啊。 即系个地位又会唔会又系即系相对嚟讲，北爱尔兰嘅人 个 地位又次要啲，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 可以咁讲，因为佢哋亲爱尔兰多啲，而唔系亲英国。咁你好似苏格兰啊、威尔斯啊上面，你始终系英国嘅本岛啊嘛。 嗯， 哇，真系啊！听到呢段背景咧，我谂起 Henry 啱啱去嗰边读书都几刺激喎，应该会唔会啊？ 几好玩。 有冇真系见过炸弹喺附近爆炸？ 有 咁惊？ 有喺个停车场度，我亲戚啲车争啲烧到咯， 吓 喺隔篱咯，喺隔篱几架咯。 好似讲得好轻松平常，我咁都唔走啊？ 唔走，我睇佢喺度爆咯， 咪爆炸啫嘛， 爆炸啫嘛， 你咪惊系咪？ 你又唔喺你脚，又 当时未有 Facebook 啊，影直播啊，呃 like 啊， 又唔系喺地铁隔篱有个人喺度点火，咁你系其实佢系疏散晒， 系 有晒消防员喺度， 系。 引爆咁样嘅，佢唔会突然间爆嘅。 O K， 系啊。 喂，咁样讲啲得意啲啊，即系炸弹呢啲听落好惊。有冇啲即系喺嗰边读书嘅生活，听好多嗰啲A B C 啊吓，喺酒吧嗰度讲讲佢哋读书嘅时候好开心噶嘛？爱尔兰咧，爱尔兰读书有冇少少唔同定系点咧？ 冇香港咁紧张。我当年我过到去系其实可以跳晒班嘅。 哇！即系天才嚟咯，本身 系啦。 但系你喺香港系普通学生， 普通学校嘅，即系读到方科，咁就走咗去。 过去嗰边就大 嗰边 尖子， 佢哋系读紧嘅数学，可能系讲紧 form one、form two 咯，最多。 哦，最多添啊，仲要。 O K， 系啊， 但系佢哋都喺度拗紧头嘅。啊，free camp by 嗰啲，我去到亦都系接翻，可能系读翻 form three、form four 嘅嘢。但一望，我已经话，我读过晒噶啦呢啲嘢。 但你系读 form four 嘅都系，即 系 grade ten 系。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又唔系讲 grade 系 GCSE 咯，当时系。 OK， 系啊。 OK， 因为我就冇阿 MJ 咁，即系成日谂啲开心嘅，我个人就屎佢。 灰暗啲嘅， 佢屎佢啲嘅。我想问爱尔兰系咪唔系用 pounds 噶嘛？即系唔系用英镑噶嘛？ 佢系我当时系用爱尔兰镑，都系 pound， 但系 Irish pound，Irish pound 系啦。 个汇率点计啊？嗰阵时嚟讲， 都差唔多都系跟英国咁咯。 即系佢跟英国咁。 系啦，即系好似澳葡币同港币咁，系始终争少少。 嗯， 但系又唔过嗰个 difference 就唔会好远。 系啦，又唔会好远，可能几毫子啊，可能几仙咁样上落。 咁当地嘅生活费都应该唔平喎，会唔会啊？ 平过英国。 平过英国 系啦，因为好多北爱尔兰嘅佢其实系好似我哋深圳咁咯，其实就唔需要有任何证件， 嗯、 你就可以过嚟嘅。咁佢哋可能个钱系差唔多好接近，咁、嗯、但系可能喺南爱尔兰咧嘅电油系平啲，牛奶平啲，所有嘅物品都系平啲嘅，可能有。最少可能九折啦。 诶，系咪？因为读咗几多年啊？ 我读咗八年。 哇，八年好犀利喎！ 系， 八年基本上系变咗哥道人噶啦。其实某程度上会唔会啊？ 可以咁讲啦，成个爱尔兰我已经揸车行过晒每一个摊，每一个地方，即系出名嘅都行。 即系你系都柏林读书嘅都系。 系。 系，通常都系都柏林噶啦。 多数都系嘅，但系后屘就有出咗去啲摊仔咯。 嗯。 啊，细摊叫 Limerick 啊，其他咁。 即系嗰啲系去玩嘅啫。 都唔系嘅，因为我话其实爱尔兰咧嗰啲医学咧系几好嘅， 嗯， 几你其实喺香港，你香港皇家乜乜乜乜好多人都系嘅。其实咧，永远下边有个文凭咧，都系爱尔兰乜乜乜乜文凭嘅。 系、 吓，所以佢嗰啲大学啊，嗰啲姓咧，其实都几好嘅。咁佢有四间几出名嘅，第一间叫 Trinity 啦，圣三一啦，咁Dublin University 咧，即系都柏林大学啦，有间叫国立高威啦 ，Cork 啦。同埋 Limerick 嘅大學啦，係佢哋嘅醫科係唔錯嘅，係、全球一百大。 哇，都好犀利！ 有呢三間，頭先我講嗰三至四間咧，都喺全球一百大以內嘅。 即 係香港都有一間。 去好多醫務所嗰啲診所咧，見到人哋鋪出嚟嗰啲咁樣嘅醫學證書啊，嗰啲咁樣咧，就會有機會見到愛爾蘭呢啲學校啦，係咪？ 今年可能多咗啲咩福建大學嗰啲 醫生一樣都仲好啲嘅，係啦，中醫又唔知啦嚇，西醫診所應該仲好少少嘅 ，OK 嘅。咁其他咧，譬如话食嘢咧，食嘢嗰边会唔会平啲啊？都 食嘢都系西餐咯，牛扒啊、牛肉啊、海鲜类啊， 哇， 都好多噶。佢天然资源好丰富， 系 啊。咁例如好似牛肉咁样，而家你睇到啲牛奶或者奶粉，美素佳怡啊，或者咩雅培啊嗰啲咧，大部分嘅奶源都喺嗰度嘅，喺爱尔兰嘅。 O K， 你听我又 同埋佢应该嗱，我如果咁样样咧，就我就会推论出佢啲保育啊，佢啲环保嗰啲系做得好啊。 系啦，非常之系个绿岛国咯，即系中文叫做，因为佢周围都系我去咗咁耐咧，我就有几个字可以大概同大家分享嘅，就叫多见牛羊， 多见牛羊， 少见人。 少见人，而我哋啲似以前元朗乡下嗰啲， 讲开 山高草低见牛羊，系 讲开人咧，我谂起阿边个阿边啦， 又谂起佢， 我谂阿边啦，咁我谂起阿边咧，我谂到一个问题啦，就系女人啦， 系 咁咧，我想问爱尔兰嘅女，嗱，因为咧，嗱，我自己概念啫，因为我有啲地方，我有冇去过， 系 咁，但系例如英国啊或者欧洲其他地方咧，我去旅行嘅啫， 系 咁咧，嗱，俾我印象就系德国就可能多啲肥婆啦，意大利就我多啲少少啦，西班牙就热情。如火啲啦，法国就浪漫啦，英格兰咧，你冇特别站咗嗰边 Sam J， 我依家好陶醉紧。英国即系可能英格兰嗰边就可能都系成个朗尼咁嘅，嗰啲女人好有机会。爱尔兰系咪会近翻英国嗰种种啦，定点样样？ 近英国种，近英国种，同埋美国美国种都会有机会。 咁即系比较横同肥大， 比较如果我嗰个年代大概八二到啦，就系横嘅就比较20% 啦， 20% 系啦， 我吓死， 通常都系瘦嘅，我见到嘅我识嘅都系瘦嘅。 O K， 嗱，一个总结咯，靓定唔靓啊？ 唔好意思，我谂住我想问多个问题。 O K， 嗱，呢个 Harry 你可以选择唔答嘅。 好， 你嗰边有冇即系结识到爱尔兰嘅女朋友？ 当然有啦。 O K， 即系啲性格系咪好平易近人嘅？ 有酒有物得噶啦， 咦？ 几啱我喎， 你都啱我喎， 好中意饮窝架， 哇系， 系啊， 佢哋系平日就已经饮噶啦，即系一放学喂，落小食部小食啊，饮咩饮窝架咯， 咁可以呢个位可以分享少少啦，咁我喺嗰边都读咗咁多年啦，咁当然系话以玩嘅方式。去轻松去读书为主啦，咁我16岁去到嗰边，其实我17岁考到车牌㗎啦，跟住就买咗架车， 哇， 跟住就即係嗰边中喺我当时嗰一刻呢，中国人系唔多嘅，我读嗰间学校，香港嘅同学同朋友呢都唔超过8个，咁、跟住我可能夜晚，因为我嗰边有啲亲戚喺度啦，咁成日都知道边啲系边度系酒吧街啊，边度系做啲乜嘢啊，咁、 okay. 嗰阵时细个唔会去諗住去飲酒啦，第一件事。我揸架车成日喺嗰度睇女囉。跟住返学嘅时候就俾人认得，咦、你架车好似系你㗎喎、 啊。 我话唔系，你睇错啦，你认错人啦，你见 到你红灯区出现喎， 系啦，喺个酒吧度成日都喺度等啊，跟住我因为都我亲戚喺附近有间好出名嘅酒楼嘅， 系 即系嗰啲外卖店咁样，成日见到又系你嘅，跟住一翻学即系放完假，跟住翻去啦，见到我的车，我话揸架车泊喺个停车场度， 系 个人喺度等放学嘅时候就等我，系咪我揸你架车出嚟？ 就唔系你， 系啦，跟住第二日咧。就开始呢就 lunch time 都开始饮酒啦。 真 係㗎？係啊，俾啲女同學執住一定要上車去嗰啲酒吧。佢因為即係其實佢個 lunch 咧都好似英國咁樣嘅 pub lunch。即系有杯啤酒啊，食嘢啊，但系食到啊，系逃学嘅。 呢啲咪人生咯， 系咯。 lunch 几贪几长时间啊？两 有时一个钟，有时三个钟。 三个钟， 三个钟点饮都得啦。 系咯，我唔饮啊，瞓下都好啊。 系因为可能上完堂，可能我哋因为拣科，跟住后边嗰堂系冇咗， 系 咁就全部人都唔翻噶啦。 哇！真系呢啲就系人生啊！呢啲即系生活啊，这就是生活。 然后整体嗰班女同学。整體質素其實都，因為我去過加拿大嗰啲學校嗰度咧，講真，加拿大嗰啲女真係得㗎。 加拿大得㗎原來。 得㗎得㗎得㗎，唔係啲華人得啦首先，即係可能有錢識打扮啦，跟住嗰啲鬼鬼地嘅唔知係邊度美國人啊、荷蘭人啊嗰啲都 OK 嘅。咁愛爾蘭嗰啲女學生，你嘅同學嗰啲係咪都 OK 嘅 ？OK 嘅，廿五歲以下永遠都 OK 嘅。 咁啊係，十八冇丑婦， 鬼妹都。都是早熟早殘， 是啊是啊， 即是我感覺 相比當然，我回想翻我香港十三四歲嘅時候，個個都唔會高過我。但去到嗰邊咧，我啲表弟表妹又係同學們咧，十三四歲已經同我咁高噶啦。 嗯， 亦都係我攞多姿嘅。 係啦。即系都大嘅，嗰啲抱负， 系啊，啲事业心又比较重嘅，系啦，咁亦都系比较开朗少少。佢见到你中国人，佢唔会理你香港人、中国人定系咩人，佢会主动会同你倾偈。 哇，会唔会系你特别英俊咋？ 我都希望系嘅，曾经 或者有才华，系咯， 成班女。成班都等緊你捉你出去，一定要同你一齊飲酒。 才華就一定冇㗎啦，我都唔識同佢溝通當時。但係就喺嗰個環境呢，好快地pick up 到囉。即係可能係三幾個月就開始即係知道大家想講啲乜嘢，表達啲乜嘢。 OK。 啊，同埋愛爾蘭讀書咧，除咗即係我想講玩女人，唔係玩女人㗎，即係同女朋友一齊之外咧，有冇啲 講咯？ 唔好咁樣引導我，你直接講就得啦。 有啲 好難講啊，應該代唔一定代替玩女人㗎喎。 唔係咯， 唔係玩女人，即係我問正經嘅。 我講一講， 愛爾蘭有啲乜嘢做咧？除咗同女朋友去飲下酒之外，咩嘢？ 睇戲咯，普通嘢啦，冇卡拉 OK， 冇揼骨， 悶㗎， 乜嘢都冇悶㗎。 戏院但系啲戏都update 嘅 ，update 嘅系啊。 个电影院嗰个设备啊啲嘢， 靓过香港嘅当时仲要。 哦 ，OK。 系啊，但系就唔会有香港咁细咯，通常系大嘅咯，大嘅戏院通常佢系叫 sport complex。 嗯。 多数都系有个戏院，可能有两个院线，跟住有得打保龄、打游戏机、Candy Crushing 嘅。 开得夜唔夜啊？ 11点、12点咯，最多 可以接受啦， 都可以接受。咁我平时 7点话俾人哋听。 仲有一样嘢系可能打士碌架咯。 啊，好啊。 最多嘅 英式嗰只买啲 英式啊，15个红色波嗰啲咯，系啊。 啊，我发觉咧，通常咧，我有啲朋友都系，即系去边个国家都好，总之喺外国读书咧，系一定会有打士碌架嘅，可能真系唔知系咪苦闷得滞定点样样。 即系中香港人好叻嘅，即系讲嗰个抌波钟。 嗯。 即系你一个钟头可以打两个钟头，可以打八个钟头，可以附加进咁样可以都得嘅。咁你打足成日嘅，系有人好多人陪你打，但系就你即系冇乜其他嘅娱乐咯。 其实喺嗰、那个gathering 交往嚟讲咧，即系倾偈啊，大家要啲时间倾偈咧，呢啲活动系好嘅，即系一个保龄球、一个桌球我都好中意。你可以慢慢倾偈咁啊，唔使一路喺度，即系譬如其他嗰啲不断玩嘅活动咁样咧，飞镖都可以倾偈嘅，但系即系争啲咯。呢啲时间你好多时间喺度等待咧吓，譬如阿 Henry 喺度打紧，我同你可以喺侧边倾偈咁样，可以联谊下、摸下手仔啊、饮杯 vodka 系好啲，我真系觉得正啲嘅。 正噶，同埋啊，我有一个问题想代，因为有另外一位主持阿边就唔喺度，我想代佢问嘅，就系咧，爱尔兰系有冇红灯区嘅咧？我想问。 official 冇。 哦 ，official 冇，即系唔合法嘅，即系唔系好似 合法嘅，唔合法嘅，系啦，即系政策上面系唔合法嘅，咁、但系佢系有类似香港砵兰街嗰啲嘅。 哦，咁下次可以话翻俾后边听 咯。得噶，明噶啦，八旗 有白色，有黑色，乜嘢色都有嘅。 OK， 因为有黑人嘅乜嘢啦？ 有，英国好多黑人噶嘛。 哦， 我以为爱尔兰相对嚟讲会少啲，即系相对英格兰。 白人多比较多，白人嘅比较多，系啦，同埋本土嘅爱尔兰真正人咧，你估下佢头发系咩色嘅？ 红色、黄色、 金唔系金色啦，如果咁问得系嘛？ 嗯，一定 是话棕黑色， 棕黑色。 我谂下啲球星先， 系啦，你谂一谂啊。 球星咪啡啡地。 阿坚尼系黑色， 罗比坚尼啊， 系咯， 仲有咧， 系咯， 奥沙咪都系接近啡色咁咯， 啡啡地黑黑地咁样咯。 其实系红色， 红色啊， 红色唔系史高斯嗰啲啊， 系。 喂，史高斯唔系爱尔兰， 系咯，但系 系啊，但系佢即系系红毛嘅。 同埋我真係未好似印象中啊，我冇阿拜仁識咁多球星，我以前真係好少好少见黑鬼㗎喎。球足球员嚟 足球员少，但係佢好多都喺嗰度生活嘅。係啊。 OK。 所以佢嘅头发色係好红，皮肤係好白嘅。 哦、 即系史高斯嗰啲睇落就似英格爱尔兰 系啦，但系一过完个夏天咧，就个个都好多好多雀斑一点点，全部好多，成面都系墨屎嗰啲咁样嘅。 喂，讲开头先讲开咧，听 M J 讲开运动咧，苏爱尔兰嘅成日讲苏格兰，爱尔兰轻打不比啊嘛，系嘛？ 可以咁讲，佢哋学校系读嘅读书咧系 rugby 同埋足球多嘅， 嗯。 系啦，咁其他就冇乜特别嘅，篮球唔会好多咯，会有咯，系、 嗯、 啦，就唔会好特别咯。其他 十个同学有几多个打 rugby， 几多踢波？我以为会系踢波多噶。 十个我谂有五个打 rugby 噶。 爱尔兰都算系 rugby 强国嚟噶嘛？据我所知， 曾经 系， 曾经而家就差咗啲啦。 同埋咧，爱尔兰俾我印象咧，就算打 rugby 我唔识睇啊，睇足球咧都系啲冲撞型比较多噶， 系啊， 即系都系咧吊个波上去咧，后撞嗰种嚟，爱尔兰系啊，我即系可能相对嗰度啲，即系可能我唔知系咪又系崇尚嗰啲英格兰嗰种咧，嗰种勇猛啊，嗰种精神咁样， 可能多啲 rugby 底啊，我觉得 都系噶，都系噶，都系撞人 嘅，冇打 rugby 嘅嗰阵时候。 冇，因为我都比较细粒，比较瘦。啊，我另外一个同学咧，就一去到咧就话识咏春，识功夫， 冇用喎，你搞唔到啊，成班嗰边撞埋你。 但系佢唔系撞啦，总之我系无端端整个 side kick 你踢一踢，哇！啲鬼仔喺度拍晒手掌咁样咯。系啊，好几过瘾嘅。 喂，住咧嗱，我头先讲过食啦，讲过读书啦。喂，住咧，而家我觉得香港最惨就系住，唉，我就嚟又俾人逼迁啦。即系讲紧一万几千都冇个好地方住，嗰边住系咪会平啊？ 好平，亦都好大。 几钱大概到啊？而家我唔好讲。 而家就真系唔敢讲啦。咁以前我住可能系五六十万有一间感受花园咁大噶咯，最少。 五六万港纸， 港纸。 喂，感受花园都唔细喎， 有冇千尺啊？ 两层加埋唔止啦，如果三层嘅话就过千噶啦，一定。 呢、這个讲紧系爱尔兰嘅市中心。 系啦，就前后花园都有嘅。 嗯， 系啦，有啲偏僻少少嘅，我曾经住嗰啲比较欧晒少少嘅咧，后边有一个好大嘅牧场。啊，比较舒服，比较大。 养牛， 养牛噶，真系养牛噶，系啊，系啊。 O K， 系啊。 哇！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 喂，但系点解嗰阵时唔留？依家我即系我幻想咯，脑补咧，哇，好正喎！嗰边点解冇留低喺爱尔兰？ 其实有咁嘅谂法嘅，当时系啦，但系因为屋企嘅缘故，就俾人召翻嚟，系翻嚟香港。 哎呀， 就做其他嘅嘢。 哎呀，嘥咗。 紧要佢做而家嘅嘢咧，都同爱尔兰息息相关嘅。 你喺边做咩噶？ 移民界嘅师兄弟嚟噶嘛？ 我啲移民界，我哋做一专业做移民系爱尔兰嘅项目。 系啦，所以佢而家仲会即系做紧好多移民嘅项目，系去俾啲香港人啊，或者系所有嘅全世界嘅人啦，去爱尔兰嗰度去攞到佢嗰、那个居住权嘅。 系，冇错。 系啦，啱啱我仲想问 Henry 咧，你会唔会即系如果有人想移民或者去爱尔兰读书，你会唔会支持咁样样？咁我依家应该唔使问噶啦， 绝对系非常之合适嘅。 系啦，点解咧？点解咧？ 大家都好清楚，有时喺香港。你睇一啲医生啊，或者政府注册医生，多数都系皇家乜乜乜英国嘅学院啊，或者咩性咧，佢永远都有一个文凭咧系爱尔兰嘅， 嗯， 所以爱尔兰嘅医学咧， 嗯， 系唔错嘅。好似头先我哋讲个大学，其实佢系喺世界上系100强里边嘅， 嗯， 即系香港可能得一间 嗯啊、北京大學同埋、其他一間好似清華大學都係榜上有名，但係去到八十幾、九十嘅。 OK， 係啦，咁但係佢係可能係五十幾已經係有呢樣嘢。 即係簡單啲咁講，譬如話喺愛爾蘭嘅大學讀醫嘅。冇話翻嚟香港啦，喺歐洲世界各地要做翻個醫生，應該都唔困難啦。 係，同埋佢因為比英國嘅生活費平， 係， 同埋個學校啊、大學啊都比較平，平過可能英國大概可能八九折以上嘅。 同埋可能平得嚟个质素又有保证， 系 咁，所以都所以受欢迎啦。 我真系好记得啊，嗰、那个突然间捞起个画面，唔好意思，圣三一嗰、那个圣三一嗰个系啊，我想记起呢个名校啦，你记唔记得啊？我嗰套咩戏啊？圣三嗰、那个就系我二人 难兄难弟， 系啊，跟住 阿梁家辉做嗰套， 系啊，跟住梁家辉就喺度放坚啊，放坚啊，嗰套嗰阵圣三一啊嘛，系啦、啊、 ，Trinity 啦，系啊， 系啊， 嘅、 啊、 Trinity 系。唔止愛爾蘭有啊嘛， 唔止好多都有嘅，全世界都有。 好似上海都曾經有個聖三日嘅。 O K， 係即係好多年前，福建佛經啦， 都有個聖三日 mix 埋咗一齊啦。喂，咁而家愛爾蘭講真，而家佢我哋要點樣先可以做到去攞到愛爾蘭身份啊？ 而家就好簡單嘅啫，就100万欧罗啫。但係英國咧就要200万英镑。 嗯。 最基本嘅 ，OK， 100万欧罗系即系做啲咩咧？ 投资移民咯， 系 全家人嘅， 系 啦 ，OK， 投资啲乜嘢啊？ 投资啲乜嘢？ 投资一啲项目咯， 系 啦，例如好似而家其实都柏林咧，其实系未有地铁嘅，只系有好似香港嘅轻轨， 轻铁、轻铁、 轻轨、轻铁、电车。咁、okay、我哋公司咧，而家系将会投标。同埋喺愛爾蘭嘅都柏林做地鐵嘅， 嗯， 咁我哋會製，因為佢個制度係要嚟做製造就業， 嗯， 製造就業，咁我哋同政府合作呢啲項目， 嗯， 咁就所以比較會容易批准同埋比較穩陣， 嗯， 咁、啊、但係頭先講啦，個100万欧罗啦，其實係佢困愛爾蘭政府咧，依佢嚟擺愛爾蘭五年之後全數退還翻俾你哋嘅。 喂，正啦、啊！我头先听 Henry 讲咧，正嘅啦，几样嘢啦，又全数退还啦， 系 又又有女啦， 系 咁同埋个政局依家就比以前稳定咗好多啦， 系 啦，咁、那个教育质素又唔差啦，又 OK 啦咁样，系啦，哇！即系我谂起。我都想移啊，不如你借钱俾我唔准。 你借钱我借俾你 ，OK 啊？嗱，喺个移民顾问角度讲，爱尔兰一个好特别嘅地位嘅，佢就即系因为而家英国脱欧啊嘛，咁爱尔兰佢同英国本身就即系好多人 even 避我啦，未入移民界之前咧，我都觉得系一家人，一个即系唔系一个国家嚟嘅咩，一人三岛咁样。咁所以爱尔兰同英国咧，其实本身兄弟之邦嚟嘅，咁佢哋会系可以即系爱尔兰嘅。学历啊，或者系工作咧，佢哋好多嘢同英国系相关嘅，好 close 关系。咁英国脱欧啦，咁所以咧喺英国脱欧嗰个新闻大概出嚟两三日到啦，英国人咧都好想攞翻爱尔兰嘅身份，就保持翻佢喺欧盟嗰啲福利咁样嘅。咁爱尔兰就一个咁特别嘅存在，就系、是、佢又可以同英国保持一个英爱嘅互通，又可以喺欧盟嗰度继续享有佢嘅福利。 咁呢度我有少少补充，如果系合乎咗爱尔兰投资移民嘅资格咧。跟住可以去英國住多五年，嗯、你係攞埋英國 passport 嘅。 哇！ 哇！ 人生勝利者嘅。 係啦，咁如果係好似我哋公司出嘅 plan 咧，大概你講緊可能十年，你就可以攞到兩本護照嘅。 哦， 哇！真係。我真系等，我哋要巴结多啲阿 Win 问佢借钱先啦。 喂，你唔好翻嚟住，你搬多100万欧罗翻嚟先。 唔紧要噶，叫佢 200万，200万，我都要。 要佢买多两层楼摆喺度，可以我哋可以做其他嘅方式嘅，唔系一定要 cash 嘅。 最后啦，我想问一下，即系爱尔兰佢其实如果有啲香港咧，有啲乜嘢系除咗头先讲嘅安培嗰啲奶粉嗰啲， 奶粉啦、奶源啦，系啊。 喂，嗰啲酒啊，嗰啲咖啡啊，嗰啲其实 好简单啦，大家全世界都识嘅。林子祥做嗰啲乜嘢啤酒嘅代言啦 ？Guinness 系咪 Guinness？Guinness 就系爱尔兰原装喺嗰度得一间工厂做嘅啫，全世界都系入樽或者入罐嘅啫，帮手。 哦， 同埋而家好多例如头先我哋可能有提及过食物啦， 嗯， 龙虾。 海鮮。 龍蝦有愛爾蘭㗎？ 好多細只嘅，唔係大鉗嘅龍蝦，細只嘅都愛爾蘭，同埋而家好多生蠔， 哇， 都係愛爾蘭，因為之前發覺好多中咗唔知咩病毒，咪死咗好多噶嘛。咁而家就愛爾蘭，其實你去香港，其實好多大嘅或者細嘅蠔巴，你都見到愛爾蘭嘅生蠔。嗰陣時我哋係一麻包袋一麻包袋咁食嘅。 哇！ 嗰啲帶子又好靚嘅， 真 係、啊、奶粉、牛肉啊、類啊嗰啲好多嘢食嘅。 同埋各位聽眾，嗰啲係龍蝦，唔係小龍蝦。 係，小極都唔會太小嘅，都大過個啤酒罐。 小極都係真係龍蝦嚟㗎。 我如果你講龍蝦，我曾經回想過，我就係搭只艇仔，因為我識過個場主，搭個艇仔出個海。話你中意見到有浮波嘅地方咧，拎起佢。 係。 佢入面就有三個龍喺入面，就養住個龍蝦啦、 啊， 就即刻好似即刻可以食噶啦。 我好中意食龍蝦噶。好啦，咁嚟到呢個時間咧，真係開心嘅時間過得特別快，原嚟咁玩快，差唔多要去到節目尾聲噶啦。大家如果能夠去到愛爾蘭咁，梗係好啦，揾我啦，或者揾阿 Henry 啦，咁都好多辦法幫到大家嘅。如果未去到愛爾蘭唔緊要，嗱，原嚟我哋過緊愛爾蘭嘅生活嘅，即係喺度飲下堅力士啊，食下龍蝦啊，食下生蠔，平時我哋過嘅生活啦。 咪當止愛爾蘭咯， 未能置身英國，未能置身愛爾蘭，有人接有一啲愛爾蘭嘅感覺咁樣，係啦，好啦，咁呢一節差唔多啦，我哋多謝 Henry， okay， 下次再同大家傾過 ，thank you， 拜拜。